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事，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陈宇和陈教授达成了协议，决定去另外一个平行宇宙调查事件的真相。临走之前，陈教授却告诉他，张天华已经去世了。2067年11月15日早晨8点，陈宇独自一人乘坐着飞船，从 EIPU1 来到了 EIPU3。 穿越的过程很顺利，看来这项技术在 EIPU1 已经非常成熟。到达的地点是一片草地，陈宇不知道这是哪里，但是猜测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南同城市郊的某个地方。当他走出飞船的时候，依旧有些晕眩的感觉。他拿出一瓶水，刚喝了一口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现象。当他把水喝下去的时候，他的头顶却湿了，好像被水淋过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虽然天上有些乌云，但并没有下雨。他又喝了一口，发现头顶湿得更厉害，一滴滴水就顺着头发流淌下来，落到地上。陈宇愕然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况，只得放下那瓶水，不敢再喝。这难道是一个一切都错乱的世界？他竭力想要止住内心的慌乱，便干脆盘腿闭目，坐在原地休息了一会儿，不再去想刚才怪异的事情。当他进入深度冥想的时候，感觉整个意识都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，他仿佛能进入一个异度空间，感知在此前从未察觉到的一些东西。他忘记了这个四维时空中的时光流淌，高高举起矿泉水瓶，对着自己的头顶缓缓倒下一道细细的水柱。顿时一阵湿润清凉的感觉进入了体内，水喝进去了。嘿，一个声音从陈宇身旁传来。陈宇睁开双眼，看见自己右侧站着一名男子。 外来人，到这里做什么？ 陈宇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：是你扭曲了我身体里的时空？ 没错，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你挺镇静的。 你能否告诉我，既然我体内的时空扭曲了，为什么我的身体并没有产生变化？ 男子笑了笑说：哼，这是你身体内部的时空维度发生了转换，并不是在物理上用某种器具把你的食道拉出来挂在你的头顶上， 真的不害怕？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我只是借用你们打通虫洞里的一部分能量，在你体内制造了这种扭曲。幸好你是一个人来的，如果你是一支军队的话，现在你们早就死了。男子指了指身后的天空，陈宇顺着他的指示看到空中有一个菱形的飞行器，通体银灰色，好似幽灵一般悄无声息地悬在那里。就是他将虫洞内的能量吸收转化了。男子没有回答，只是将手指高频率地震动了几下，这个菱形飞行器忽然急速升高，没过几秒钟，陈宇便已经看不见他了。然后他问陈宇：你来干嘛？ 我来自 EIPU1。 男子点了点头：我知道，平行宇宙中的地球，您把自己列为第一个宇宙。陈宇说， EIPU1 已经无药可救，而其他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暂时还无法找到，因此我只好来到这里。 这算什么？宇宙移民？ 你是偷渡来的？ 你们这个地球有法律规定我不能来吗？如果有的话，那麻烦你把我遣送回去，我毫无意见。 陈宇镇定自若地应答： 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也不是什么移民局的官员，只是觉得你很异想天开。你到这儿准备做什么？ 找个工作，运气好的话找个老婆，在这里安顿下来。 男子冷笑了一声：哼，你是为了调查潜行者来的吧？ 潜行者是干什么的？ 陈宇心头一震，看来这人已经知道了，但他还是得把装傻进行到底，瞪大了眼睛说道： 你觉得我像个侦探吗？ 男子打量了一番陈宇说：走吧。 陈宇奇怪地问：你就这样放我走了？ 怎么，难道要我报警，让那些最无形的电脑人来审问你啊？男子说完轻叹了一声，转身离开了。 哎，等一下。 怎么，你想通过我调查点什么吗？陈宇想起了陈教授说过的 EIPU3 中关于右派和左派的事情，他猜测这个人很清楚自己是来调查潜行者组织的，但他并没有阻挠，也许他就是那个少数的左派分子。 啊，不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这里是南同城郊区吗？ 是。 说真的，我的确不太了解这里，你是做什么的？ 负责检查从虫洞里来的人。 但你也没怎么检查我。 是啊，男子说道，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意思。 陈宇差一点就要问他是不是左派， 但他既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就不能多问， 于是说：能带我去城区吗？ 男子看了陈宇一眼，点了点头，带着他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跋涉，终于进入了市区。 EIPU3 中的南同城与 EIPU1 中的南同城没有太大区别，甚至很多地方看起来更为破旧，天空完全被染成了灰色，地上到处都是灰尘，路边的行人也大多衣衫破旧，眼神麻木，行动迟缓。 这难道就是科技和文明更加发达的 EIPU3？ 我听说你们这里的科技比其他平行宇宙里的科技更加发达，怎么会是这样？ 有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你不能想当然认为科技发达，社会环境就一定秩序井然、干净整洁，这是不一定的。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问题，永远都会存在，有时候反而会因为科技的发达更容易暴露这些问题。所以你到了这里，或许会觉得这里还不如你原来待的地方呢。 他俩找了一家老茶馆，进去坐了下来，要了一壶茶。茶馆里的人并不太多，陈宇一边喝茶一边四处打量。这会儿功夫，他脑海里并没有想那个案子，而是想起了莉迪亚。他不知道在 EIPU3 里莉迪亚是否还活着，虽然是在不同的宇宙之中，但他还是相信事物会有一定的联系。著名的量子纠缠原理就是这么说的，张天华曾经向他解释过，虽然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。想到张天华，陈宇的心中一痛。他看见茶馆一角有一个信息查询终端机，这种数码设备在 EIPU1 当中也有，每天都会更新政府的各种公告、政情以及与民生相关的各种资讯信息，当然还有新闻。他走过去开始查阅关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各种事情，要查出前行者的真相，他首先得了解这个世界。他一目十行，快速地阅读记忆终端机里的信息，这是一项他优于常人的能力。其中有篇报道说，世界各地的右派分子依旧强势，左派显得无力。陈宇又点开了其他一些关于右派分子的新闻，发现与陈教授所说的情况符合，但所有的信息都没有提过前行者，看来这个组织的核心依旧藏在最隐秘的地方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陈宇看完之后有些失望，陈教授让他一个人到 EIPU3 调查一个连本地人都不甚了了的组织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男子突然说，哎呀，我想你一定不是简单的移民或者偷渡。你怎么就认为我不是呢？男子摇了摇头笑了，随你的便，你不说我也不会多问。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来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呀？张阳华。张阳华？陈宇愣了一下，我有个朋友，他的名字就和你差一个字，他叫张天华。男子愣了一下说，你是说 EIPU1 里的张天华？我哥就叫张天华，是个科学家。陈宇听了有点激动，他说，是吗？看来我认识的那个张天华应该也有个弟弟。这个叫张阳华的男子说道，不过我和我哥长得并不太像。是，这我看出来了。 EIPU1 里的张天华怎么样？陈宇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但毕竟那里的张天华和这个张阳华并非兄弟，他最终还是照直说出了那里的张天华已经死去的事情。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任务，但将自己与张天华经常聊的一些话题也告诉了眼前的张阳华。陈宇是真的将张天华当作知己，经常会想起他。张阳华听了，虽然 EIPU1 里的张天华不是他哥哥，但他却觉得真像自己的哥哥死了一样。他神色有些黯然说，看来前行者的确已经把其他宇宙里的人类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了。张阳华的语气里透着一股愤怒，那这里的张天华呢？他也是个科学家，在为前行者工作。陈宇到现在依然不能将自己的情况说出来，即便这个张阳华是张天华的弟弟，即便他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，但他依旧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人。张阳华看见陈宇有几次欲言又止，也曾意识到他在想些什么，就说，虽然我只是负责监督突然出现的虫洞，但是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事情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你看见我的食指了吗？说着 他将左手的食指伸了出来。 好在不是中指啊。别开玩笑，你刚才也看见了，我动了动食指，就让那台足以吸收能量、制造空间扭曲的机器离开。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吗？ 的确，不过你们这里的科技水平高，也可以理解。 要知道，我这根手指叫幽灵手指，不仅可以操控一些电子设备，也可以扰乱一个人体内的灵魂结构。 灵魂结构？ 没错，简单来说，就是组成完整灵魂的灵魂粒子。如果被我搅乱了结构，人会死的。陈宇心中暗忖道，原来罗成被车撞死，就是那个英国人拉尔夫·克莱利用幽灵手指操纵的结果。但他不能确定那些前行者派来的杀手是从无时差的空间穿越过来，还是从未来回到了过去。 总之，如果见到有人在用古怪的方式震动手指，你就一定要小心，离得越远越好。 张扬华说。 这手指是怎么弄的？是假肢吗？ 差不多，只不过是非常高级的假肢。 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就认定了我来这里是为了调查那个什么前行者的呢？陈宇依旧装作不知道。 张扬华摇了摇头说， 好吧好吧好吧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 说着他起身离开了。陈宇去商场买了一台 EIPU3 世界中最为先进的电脑，并且住进了一家宾馆。晚上他坐在床上用电脑搜了近两个小时，只得出了这么几条关于前行者的结论。前行者这个组织没有固定的聚集地点，它可能出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。前行者组织影响着全世界，是右派政治人物的精神引导者。这个有点像 EIPU1 世界中在美国和欧洲都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共济会。三，加入前行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一般需要经过组织内一定级别之人的介绍，还要经过层层近乎变态的考察。就在他想放弃的时候，房间里的电话响了。他接通了。 喂，陈宇，你还记得我吗？ 电话那头是一个女孩的声音。原本心绪暗淡的陈宇，在这一刻听见电话里的声音之后，竟瞬间激动得热泪盈眶。 莉迪亚， 亲爱的，你已经在查那个案子了吧？ 是啊，你呢？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？ 我很好，总之你在 EIPU3 里要小心一点。 你就在楼下对不对？你等我。 莉迪亚那头轻笑了一声说， 你不用下来，我不在楼下。 你到底有什么秘密不能让我知道？我为什么总是想不起来我们相识的场景？ 你能记得梦的开始吗？ 陈宇愣住了， 这什么意思？ 不用多想了，我们会见面的。 莉迪亚挂断了电话，陈宇立刻跑下楼去，到了前台。可经过一番查询，并没有一台电话打进过他的房间，在监控视频中也没有发现像莉迪亚的女孩。莉迪亚就像是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灵魂，萦绕在他的周围。但即便莉迪亚是个灵魂，陈宇也一样要找到她。而看来找到她的唯一方法就是完成这次调查。陈宇想，或许 EIPU3 里也一样有一个世界公司，一样有一个陈教授。他打算先从这里入手。第二天清晨，陈宇按照世界公司在原来世界中的地址找了过去。不出所料，这里果然也有世界公司，可是这家公司在几年前就已经倒闭了，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家庸俗的高档会所。至于陈教授，这里却没有人知道。